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那英所演唱的新歌，叫做《两个人一个人》。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两个人很精彩，一个人很自在，我一个人无所谓，无牵挂，离开或回来，像两个人牵着手，会忘了身处在人海。这样的歌词，这样的一种情感基调，真的有一种放弃描绘乌托邦式的那种虚幻的爱情，反而是在真切触摸着我们很多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情感痛点。而在今天节目开场，借着这样的歌曲，希望能够给各位带来情感上的一份希望，或者是一种潇洒的解脱吧。这是那英为今年即将上映的一部新电影，叫做《如影随心》配唱的电影歌曲之一。对，你没有听错，我刚刚介绍的是电影歌曲之一。那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已经不只唱一首歌了，早在今天春晚上，我们就听过这部影片首次曝光的主题曲。对，没错，它和王菲对唱的那首《岁月》也是为这部电影配唱的主题曲。可以说把那首《岁月》真的唱的是波澜不惊，但又实际蕴含了深意的歌曲，演绎的是仙气十足，好像是为每一个听者描绘出了一种云淡风轻又远离喧嚣的画卷。如果说岁月讲的是时光流逝，带给人们是心境上的这种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两个人一个人》则更多的是在演唱着身处在爱情当中不同阶段的这种甜蜜或者是心酸。哎，而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有一种跳戏的感觉，就是一部电影它还没有上映，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魅力，居然可以请来那英、王菲连唱两首音乐作品，真的是相当厉害，勾得我好奇心，完全是期待着它快一点上映的这种心情。我看了一下大概的故事情节，因为没有上映不方便剧透，只告诉你它是霍建起执导，陈晓、杜鹃还有王家、马苏共同主演。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如影随形》。看了影片的相关文字介绍，然后很喜欢这部影片对爱情的一种概括。他说，在爱情面前，无非是经历三种考验：一段未曾开始的爱情，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一段想要改变结果的爱情。而这第三种就是这部电影《如影随形》里面的爱情。好，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另外一首歌曲，对，春晚上王菲和那英共同对唱的这首《岁月》。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近黄昏。我心星辰，人星辰，浮浮沉沉。

停留太久的时间。 虽然是四个人合唱的版本，但是我却有一种悲伤的无力感，远不如朴树独唱的版本来得那么明媚。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好像我听到的感觉不一样。我建议各位，你去看最近好评如潮的那部电影《我不是药神》，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听这四个人唱这首歌会有这种悲伤的感觉。这首歌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歌曲。当然我也知道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到目前还没有看这部影片的朋友会觉得，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电影难道不是喜剧吗？我一开始跟大家的这种看法是一样的，可是等到我真正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却有一种心被掏空的无力感，极为悲伤。我是流着眼泪看完那部电影的，看完之后也感慨万分。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很多人在看这部影片之后留下的影评，而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做推荐。我不去找那些影评里面说了太多故事情节的一些文字，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我这么早把剧情告诉给你真的是不厚道。我倒是建议各位走进电影院去看。这段影评来自于一个网友，他的网名叫做内陆飞鱼，他写道，我可能跟很多影迷一样，去看《我不是药神》之前，心里一直默默留着一个悬念，这个故事和前几年大热奥斯卡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有多大的重叠。看片子好像就是为了去证明自己的猜想。故事才展开前30分钟，我就舒了一口气，两个故事可能在概念上有点接近，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我不是药神对现实生活的还原有些令人唏嘘，他把一个原本面目模糊的失败小人物一点点地塑造成了一个具有神性的人，而且竟然毫无违和感。德拉斯买家俱乐部和我不是药神两个故事都是真人真事，但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得的艾滋病，几乎无药可救，主人公被医生宣判死刑之后就只能自己去寻找求生之路，而后面的现在正在上映的我不是药神里面的是白血病，目前在医学上可以说还不至于非死不可，只是医治的药太贵了，一般人吃不起，病友们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去获取替代品，延续自己的生命。其他的真的不能过多的去说了，来听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吧，张碧晨、张杰，只要平凡。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亲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

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又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了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真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想着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也倔强也勇敢，这条简单，我要成就感，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啊、这颗身上的城市 世界的片尾曲，李荣浩所演唱的《成长之重量》。这部影片根据日本漫画家福本伸行的作品《赌博末世录》改编，讲述的是一个人因为要偿还借款，所以他参加了一个在游轮上的神秘游戏并生存下来的故事。目前这部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是 7.4 分。我在想，如果你是一个看过原版漫画的人，可能你会觉得这部影片一般，但是我觉得可能收集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是没有看过原版漫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空去看这部电影，你会觉得哎，还相当不错。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就有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跟我说，他看了这部影片然后就感慨自己数学不好，因为他们在影片里算牌比赛的那一段，他就为主角捏一把汗，对他的推理不明觉厉。如果只是在赌局上能够成为赢家，这当然还不够被称之为动物世界。动物的本性应该在赌桌之外更能够暴露无遗。我们因此看到了人性当中恶的那一部分，贪婪、自私等等等等，这些更像是一些理论，好像离我们现实生活有点远。但是当李易峰扮演的真该死被关进封闭的那个玻璃房之后，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会感同身受。我那个朋友说，他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感觉到无比的压抑和焦躁，他说那个玻璃房好像就是一个生活的比喻，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人，外面却看不到你。后来人们像看猴子一样看到了被困的你，但他们仍然不会救你，任你呐喊、追玻璃、愤怒、埋怨、怨恨。困兽之斗的绝望在于，这兽原本能够去征服整个大草原，现在却被束缚在这一个牢笼当中，心中纵然有一团巨大的火焰，也无处喷发，无处燎原。电影当中，真该死曾把珍贵的卡片核心分给了两个伙伴，说我们必须相互信任。他也曾有机会一个人去往二楼，那意味着 他可以成为安全下船的赢家，但是最终他拒绝了。他说他不会抛弃朋友，他信任朋友，一个是他的发小，一个是他的患难之交，所以他任性的将后背留给了对方，却没想过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那个朋友说，看完这部影片，他得出三个结论。他说至少可以确定的说，李易峰终于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了。同一个 IP 改编的电影当中，他觉得我们的终于比日本的那个版本更好了。还有就是我们终于也能在特效方面保持较高水平的这种状况，以及完成度都还不错的工业类型片了，整体超出了他在走进电影院之前的这个预期。而韩延在《滚蛋吧，肿瘤君》之后再次证明自己可能是咱们中国最擅长拍商业类型片的导演之一。说得天花乱坠，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如果你被我吊的胃口还满足的，那最近就找一个时间去看看这部影片吧，《动物世界》，来听这部影片的另外一首歌曲，苏运莹所演唱的《尾巴》。 怎么形容这等候？一个人拥有，伸出右手指缝进入星空，却抓不住梦，好想牵着你一手。亲吻你的额头，等着成全你的自由。你像流星，爱飞行不停留，我是尾巴跟在身后。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国荣所演唱的《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去何从之阿飞正传。对，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28年前的这部老片阿飞正传。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一部无可替代的经典的文艺片。王家卫执导，张国荣、张曼玉、张学友、刘嘉玲、刘德华共同主演。90年在香港上映，票房不错，口碑相当好，而且在当时获奖无数。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要告诉各位，在时隔28年之后，这部影片再次上映，现在正在热播。如果你喜欢哥哥，喜欢他之前的这些经典的影片，那赶紧走进电影院去看看。我在看完这部大荧幕上的老片之后，突然生出了这种感觉，好像除了哥哥不在之外，其他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哥哥之后，好像没有人能够再现哥哥的风采。 从你中或者不知为何曾是这样的我，曾是这样的你，的嘴，为愿继续的嘴。 是这样的，同样是《阿飞正传》的主题曲。说到这部影片，我觉得它太有名了，其中的经典对白好像大家都记忆犹新，特别是那段关于无腿脚的。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种鸟是没腿的，它只能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以前我以为有一种鸟从一开始飞就可以飞到死的那一天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这只鸟从一开始就已经死了。再仔细想，这部影片真的有很多经典的对白，比如说关于4月16日下午3时，关于最后梁朝伟的那个长镜头。不过故事在推进，似乎这一切只是在等待着他们的一一出现。可是电影毕竟并非是所有这些细节的拼盘，声色光影讲述的是一个并非笔墨就可以完全描述的世界。所以提醒各位，这部28年前的老片最近在影院里公映了，喜欢哥哥的，喜欢老电影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情愿握着我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它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全都醉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沉住心头。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谈得那样失落，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你真人爱过。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谈得那样失落，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要你承认爱我。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醉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沉住心。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谈得那样沉默，谁能